各位會員你好，我是黎智英，我們在6月17日收3元的手續費，在收了手續費之後，在9月開始正式收費，在正式收費之前兩個星期，我們會公布我們的收費價錢和詳情，不接受這個價錢或詳情的會員可以取消訂閱離開，沒有離開的我們會到時正式收費，我們收費的價錢會定到最低，因為我們希望大部分的會員都留低，等我們可以在這個社會保留一個大而且是重要的反對聲音。謝謝各位。 生活態度就在這裡，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即系距离啊，呢一个叫做系元朗大游行，就系得翻咧，即系其实。是不是 十零個鐘 啦，係嘛？咁就我哋聽日咧就會去飲茶嘅啊。咁啊，即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 PM 我啊，或者阿龍啦，係嘛？ 唔關我事嘅，我悼念李鵬嘅，我走過去， 你去悼念李鵬係嘛？我去飲茶嘅啫。 我去呢一個嘅宗教活動嘅 啫。係 啊，聽日好似唔知聖 Peter 定聖 Paul Church 有活動。 其實 PM 周身都得嘅，佢教巴西戰舞啊嘛， 係嘛？ 喂，我靠你兩個喎。我頂唔到都， 因為而家網上面咧，即係 你兩個起碼頂十邊八邊。 你話教人挨拳嗰啲咧，嗰啲片咧，似乎好 hit 啊嘛，係嘛？即係連阿游蕙禎都走出嚟，即係叫人哋去擋棍啊，係嘛？即係 唔好玩啊！ 即係仲有即係嗱，擋棍咧，其實有招嘅。我唔知聽一條友講就係話，原來你自己咧除咗件衫，即係嘅即係兩端咧咁樣揸實佢，然之後佢發過嚟嘅時候咧。咁樣相反方向發住，咁啊兜住條邊，咁啊即係阻住一力嘅。咁其實呢個咧，即係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你講完我唔好明喎，大佬。 即係有即係佢係咁樣樣啦，咁樣樣。 唔係，我只係咧嗰日見到佢啲邊咧，因為佢班友咧趾高氣揚咧，就周圍 post 佢嗰啲邊出嚟。 係。嗯。相處。 我發覺咧，比我四十幾年前咧。我阿媽打我嗰度藤條咧更粗， 粗噶，好粗噶，所以點解佢而家你見到背脊花曬呢條友？喂，嗰啲痕啊，好似雞翼骨咁樣樣噶， 嗰啲係新加坡行黐型咧用嘅嗰啲 level 嚟嘅，即係擺到明攞油浸過啊，然後發咁嗰啲。 跟住佢好似話嗰個頂仲整咗個銀珠啊， 嗰個就係攞嚟掛國旗啊嘛，嗰、那個係。 咁啊仲痛， 係啊，好挑痛噶，嗰啲係即係狼牙棒咁樣樣噶。咁所以大家就緊記，聽日咧去飲茶又好，去悼念李鵬又好，乜都好啦。即係一定要小心結伴同行，咁啊多個伴嚇，即係齊上齊落咁樣樣。 唔係，咁大家又唔需要太過擔心嗰位冇發出呢個不反退通知書嗰樣。 你頭先你見阿張建宗三點幾鐘嘅時候，佢自己做個記者會都預咗大家去啦。即係喂，其實佢都接受現實啦。 第二咧，我覺得大家可以咁樣諗嘅。因為我哋30個人以上嘅遊行先要通知 書。係啦，我哋全部係少。唔係，我哋都唔係遊行，我哋飲茶啫嘛。 我哋29個人咧，如果真係大家要去遊行嘅人咧，29個就得噶啦。因為點解咧？我俾個好具體嘅例子大家。當年咧，都唔係當年咧，幾年前或者近年嚟都有嘅，就係我哋去中聯辦抗議嘅時候咧，永遠咧差佬就係唔俾我哋入去佢中聯辦個門口嗰個範圍裏面咧係抗議噶嘛。咁佢咧最後尾咧做一個嘅所謂嘅妥協啊，就係叫我哋咧排29個人。 嗯。 因为点解咧？佢嘅谂法好简单嘅啫，就系因为你 明白 不反对通知书咧，就系冇去到佢门口噶嘛，净系喺嗰个叫做咩大厦门口嗰度连埋车路嗰度， 军益 大厦 ，thank you， 我都唔记得咗。咁咧，如果你一定要喺门口嘅时候咧，警民关系组嗰阵时候咧，就同我哋即系倾咧，就话唔该你29。 嗯 ，OK， 佢每一次都数噶，咁所以咧，如果听日。 即係擔有啲人擔心，當然我就唔擔心，因為我都俾人告過。 我明個道理啦。 未經批准嘅集會嘅，咁啊最多係罰幾千嘅啫，即係我等於非法泊車。 集會就30，遊行就50係嘛？定係還是？ 集會就50、 哦、，OK， 遊行就30， 係啦。 咁咧你就要攞呢個不反對通知書，但係、但係我補充一點啊 ，sorry。如果你有所謂嘅破壞社會安寧嘅行為咧、仍然可以告你咧非法集結。如果你係有實質嘅行動嘅話咧，可以告你暴動嘅。 唔係，但係問題今即係你所講當時嘅差佬都仲係叫做理性嘅差佬啊嘛。你即係你頭先都講過啦，喂，警民關係組嘅人喂特登喺度同你傾，喂29個咁樣走去中聯辦門口嗰度，即係影張大合照然後走。喂，嗰陣時係有得傾嘅警民關係嚟噶嘛？而家呢一個。警民關係咩嚟咧？ 咁多人聚埋一齊，即係喂，坦白講，我哋以前睇古惑仔啦，即係古惑仔唔知第幾第集啦，即係其實成班黑社會就聚曬人哋嗰個酒樓嗰個茶餐廳嗰度，然之後差佬個走過嚟鬥你識唔識佢啊？唔識㗎，扮曬唔識啊嘛，嗰啲啊嘛。 我記得啦，嗰個第三集叫做隻手遮天，我唔應該突然間記得。 喂，即系 铜锣湾嘅酒楼， 就系、是、啊，就阻 Q 住人哋做生意啊嘛！呢啲即系其实咁样去话，我哋互相都唔识嘅。其实讲真，个个都唔识噶啦，系咪先？ 我识咗几个，我除咗你两个， 咪就系咯，即系咁啫嘛！我哋网聚都见唔到咁多人啦，系咪先？咁好啦，嗱，咁而家就阿张建宗咧个讲法啦，头先嘅讲法咧，佢自己就其实就低咗头嘅，佢就话其实听日嘅游行啦。咁大家啦，即係照顧自己自身安全啦，嗰啲咁嘅嘢啦，哔哩吧啦啦，其實係咁啊，即係佢亦都講咗幾句嘢，佢就話嗰啲人啦，即係其實元朗嗰啲係暴徒，即係其實禮拜日即係即係發表即係嗰啲即係邊鳩人嗰啲係暴徒咁樣講， 太遲啦講呢樣嘢。 係啊，咁 佢永遠都係萬幾拍㗎啦。 係、 喂，你對呢個政府仲有咩期望㗎？ 萬幾拍啫，但係咧呢樣嘢咧已經。捉路咗呢一個差佬啦，已經係 嗱，我覺得唔單止係捉路差佬咁簡單，而係睇到咧嗰、那個政治環境嗰個有少變化。 嚇、 平時咧一定係揾阿林鄭出嚟頂個雞頭嘅，喂，今次係調翻轉頭喎，揾個副手出嚟。我覺得有少少玄機，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咧，即係張建宗出嚟咧係有冇乜特別，係有特別嘅，我覺得係有。indicator 嘅，即係所謂嘅顯示，就係話咧，其實第一，佢嘅政府已經覺得，林鄭越講越衰， 咩啊？ 未講，大家都差唔多掟電視。 嗱，我學阿威敏嘅口吻問，你知唔知點？你知唔知點解啊？ 你唔理解啦，哎呀，你唔喺度考我咁，到時我答唔中你，咪俾你笑大佬。 個原因咧，就其實係即係之前林鄭咧。就其實對住啲大粒佬，即係其實佢自己咩內部咩餐會有講過嘅， 就係、是、差佬啊嘛。 佢仲要再話， 我唔 會 放棄你 賣差佬啊，我唔會出賣啊。嗱，即係咁講，即係一個 打兩手， 一個連香港都會出賣嘅人，點會將你差佬放在眼內呢？ 但問題你講緊嗰樣嘢係佢喺地產建設商會嘅嗰啲咁嘅內部聚餐嗰度呢樣嘢喎。但係今日喂係趙即係你啱啱長實嗰個董事趙國雄走出嚟話支持呢啲公民表達意見嘅機會喎。 嗱呢、這個此其一啦。嗱第唔係就係咁講。嗱佢話唔出賣啊嘛，咁起碼佢即係認而差佬認佢嘅啫嘛，其實係佢唔出賣。但系我可以揾个张建宗卖你噶嘛？所以佢唔方便，佢唔方便自己讲啊！佢唔方便，佢为政府嘅失策而去即系去讲啊！嗱，因为而家咧，我觉得咧，即系点解差佬咧发烂渣咧？嗱，佢系亮晒证啊嘛，喺度系嘛？嗱，佢自己亮晒呢啲证啦，系嘛？等先啊，我话碌翻先。咁啊， 太多证你碌唔切啊！呢度有， 似乎系嗱呢个。嗱三粒花噶，嗱三粒花就系阿李汉和嗰啲，唔系李向文啊嗰啲啊， 李汉文 啦 吓，即系三粒花咧就系叫做高级督察啫。 系啊，咁啊你凭乜嘢代表警队咧？ 我又唔知道你凭咩可以代表、 啊？你要道歉，你就问责辞职啦。喂，大佬，道歉系帮你啲差佬道歉、啊，你赖咗成劈屎喺度。 嗱、就是，我有几点嘅啫、我已经睇完呢一篇零一嘅访问之后咧，已经即刻喺 Facebook 里边回应咗嘅、我再重申，第一，佢系公务员之首嚟嘅，政务司司长。 系啊，百僚之长嚟，大佬呢个嘢系， 系咪？ 啊， 你串佢 ，OK， 唔紧要。第二，喂，佢帮你道歉， 系啊， 即系话阿龙，我哋两个好似嗰一次咁，咁讲大咗啦。 咁要道歉啦，梗系我嚟啦，唔通揾你嚟咩？喂，咁人哋帮你顶，咁唔好咩 ？OK， 唔紧要。證明一樣嘢就係、是、你班友都係唔見棺材係唔流眼淚啊嘛！我唔係話要你死啊，而係個問題就係、是、你知唔知道而家你面對香港呢一個危機咧，係差佬食曬嘅。 嗯， 喂，你差佬而家你食曬成個由中共統治香港過去咗22年嚟，由林鄭月娥當權兩年，甚至乎五年嘅六八九所有嘅施政失誤啊！ 嗯， 你同佢頂曬，喂，元朗一役，簡單講一句，中聯辦落 order， 因為嗰個叫做李繼儀，中間個字我咧我係 Google search 我先聽到個讀音，我唔識嗰個。喂，佢嗰日喺嗰個聚會裏邊啊嘛，7月11日啊嘛。话如果有人嚟嘅话，我哋要反击嘛？元朗嘅人 无端 保乡卫国， 其实我谂佢都预咗啊！真系 跟住揾西环契仔何君尧负责打头阵，去做串联 啊， 去组织去参， 咪就喺撑警集会嗰度呼唤呢一个元朗嘅乡绅咯。 跟住 啊， 你嗰班黑社会大部分啦，有啲人话俾我听啊，我冇睇认真啊。今日阿马我打我同佢通电话嘅时候，佢话喂唔系。大部分嘅黑社會其實係冇戴口罩嘅喎，佢話除咗嗰啲細嗰啲後生少少嘅，佢有冇發覺？我話我冇啊，我分唔清楚邊個打邊個，大佬我就係知個個都去完健身，左青龍右白虎啫，大佬。不過大人都知估到嗰啲係黑社會啦。 唔係啊，仲有一個㗎，你點咗名嘅嗰個區議員黃威信啊嘛， 黃威信，你睇下鄧炳強，跟住嗰個李漢文。尤乃 强，刁文友嘅堂哥 系啊，我因为我惊权啊，或者系海嗰啲全部捞乱咗。 但阿刁文友又尤乃权 吓，即系我惊捞乱啊 ，sorry 啊，其他人咧唔关事啊，即系大家亲戚一件事啊，大佬系嘛？喂，你基本上系差佬，系夹埋一齐噶嘛？而家你水洗都唔清噶啦，唔需要讲细节噶啦，唔好话咩999啊，报咗警。40分鐘冇人到，你又嗌39啊，大佬！ 唔知啊，黃威信咪仲喺度講咯，話我救咗柳俊江噶。 嗱，就好似肥仔，今日你旺角塞車，你遲曬大到。我話屌，肥仔有冇搞錯啊？遲到30分鐘冇啊，我29啫嘛，咁樣。 咁樣鬧 我，我唔會同你拗呢樣嘢。 唔係，即係佢而家真係呢個係好幼稚啊！呢個係好 Q 低 B 啊！ 大佬啊，你個差佬有冇讀書㗎？而家我發覺，係咪當年真係好仔唔當兵嘅年代啊？即係嗰啲全部係揾啲農民子弟啊，完全係即係目不識丁嗰啲人走去做 其實 軍人 唔係嘅，其實係好多大學生。 喂，而家大學生 好多㗎， 好多 柏林仔咪 Hong Kong U 畢業嘅咯。 係啊， 係咪啊？ 不過佢就唔係散仔啦，咁佢 白衫嘅， 佢入去就係督察啦，已經係 建 習 督察開始㗎。係 啊，即係我嗰陣時都考過，不過考唔到㗎咋，其實係。 喂，好彩啫喎，你咁大隻大佬，俾你撞幾下真係撞死喎，停個坦克車咁亂。 係啊，咁即係但係佢而家咧就其實佢就好搞笑嘅，咁啊即係因為其實有班即係差佬啦，自己寫嗰啲。公開信啦、啊，即係其實同埋佢自己喺度講嗰啲嘢咧，就話咩動搖信念啊，大佬， 動搖，你見份份嘅 copy and paste 嘅喎，嗰啲相係 嚇咩動搖警隊信念喎、啊， 你有咩信念？ 咁好啦， 除暴安良啊，你啊， 咁我哋即係好似有啲連登仔就真係 服務市民、啊。 有啲連登仔好似 check 啦，咁啊阿院長咧就唔知喺我哋個 group 嗰度傳出嚟啦，喂大佬，嗱我哋睇下動搖啲咩信念啦。嗱，因為其實咧，如果我哋就睇個警察通例咧，呢、這、一個啊叫做12章同其他政府部門同埋外間溝通通訊咧，其實又有規定嘅。即係你而家咧，其實咧警務人員咧，據警察通例第27章或者係程序手冊第12章另有規定之外咧，警務人員啊係不得就任何事而直接致行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同埋呢一個咧，叫做係即係政務司司長啦，起碼就係咁啊！有關嘅信件一定要由警務處處長轉交噶，你唔可以自己做呢啲咁嘅嘢噶。 同埋啊，仲有一個警例啊，我唔知道第幾章第幾節咧，就是、 第6章22條就係、是、唔可以發匿名信件，此舉可被視為有損警隊良好秩序同埋紀律嘅行為。 你唔知仲有一條警例咧？ 警例59章，警例警務人員喺任何時候需向以下嘅文職官員敬禮：第一係行政長官，第二就係終審法院主席嗰、那個首席法官同埋 政務司司長，喂，你而家咪作反啊？你而家違反信念？呢啲係咪警隊信念啊？你警隊信念係違反警例嘅咩？啊！屌你老母啊！ 唔係，客觀上咧，你見到嗰幾張相已經係蛙變嘅行為，根本係成個差佬就即係成個警隊係需要整肅噶啦。 如果我哋啊，稍微正常啲啊，即係個統治者，呢隊警隊係要解散。 梗係要啦，直情係。喂，而家唔淨止搞獨立調查，喂，直情係要整頓啊！ 喂，根本係冇得救。喂，你面對我哋過去，尤其是係七月之後咧。整個的警隊，我先數，12號已經是拆出國際 啊。 12號啊，你這樣去做進步的方法已經是拆出國際。7月1號個立法會都算是政府的 building， 你擺空城計，這些古惑招好了、啊、新城市廣場你玩困獸鬥，是這樣透過差佬來打我們市民，好了，被人罵到飛起了，你就走去玩黑社會械鬥，或者是叫武鬥，你得一個目的嘅啫嘛，你覺得咁樣可以翻盤，可以逆轉翻個民意？ 唔係啊，黑社會嗰單嘢係用嚟 cover 翻同一時間喺西環嗰度歐樂軒個 live 影住嘅，係有十幾個差佬喺橋上面冇預警之下開槍，射咗34發海綿彈啊！ 仲趕啲記者走？ 係啊， 多謝你提醒我呢、 這個。啊 其實我哋個 attention 已經去曬元朗，所以冇留意到咧係西環個咩環境。你咁保護呢個國徽嘅話， 嗯， 尊重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喺香港嘅咁重要嘅一個嘅建築物嘅話，保持呢一個一國兩制，你有乜可能係大家自把自為咁行過去嘅？以前我都未行到個門口啦，你已經封住咗啦。喂，你明係咧係放水。去製造一個現象，盧偉聰嗰日答咗啦，喺個記者招待會裏面，因為我唔夠人手啊嘛，我哋要去即係部署呢一個西環同埋上環啊嘛。 嗯， 你借呢個冇人手呢一個嘅藉口，就喺嗰度咧製造一場嘅武鬥。 嗯， 我覺得最初嘅劇本係想點咧，就係、是、我哋啲黑衣人咧同佢打和。 啊， 咁咧佢就掂啦。點知喂你10:00幾翻到去嗰啲？唔單止係老弱殘兵，有好多係即係婦孺啊，或者係 收工翻嚟嘅啫，好多。 同埋我喂，如果你第二朝元朗要翻工嘅人，除咗啲學生嘅啫，大部分都早走啦。同埋嗰日我哋唔係太多人啫嘛，即係相對我哋係少一啲咁多噶嘛。 最離譜嗰、那個，喂就係呢個民主黨嘅區議員啦，邊個阿黃偉賢啦，咁佢今日喺商台嗰度講，喂大佬，佢咧就要俾三條友啦，即係三個白衣人啦襲擊緊嘅。喂，佢見到個警車真係拍門，大佬嗰、那個差佬咧 走咗， 即刻扭翻上嗰個槍啊！然之後一粒聲都唔出啊，絕塵而開啊！呢、這個啲喂，呢、這個係直情你唔好話報，你唔好話報案中心啊，22萬多啊！你呢、這個係人肉報警嚟嘅，呢、這個係 喂，佢而家攞個藉口啊，仲話咧係有 hacker 咧不停打電話去 嘥氣啦！你諗下，喂，即係鬱敏以前個 friend 啊，麥葉成啊，其實喺 Facebook 嗰度都有張 cap 圖嘅，佢係即係話見到12點隔好多白衫友坐咗喺 中午啊， 係啊，喺呢一個酒樓嗰度咧，佢第一時間咧就WhatsApp 警民關係科嗰條友仔話：喂，做乜咁多人喺我個區嗰度飲茶嘅咁樣，跟住嗰條 人話嘛， 即係啊，唔係啊，係即刻嗰個回覆就係話我哋會有部署，你唔使擔心。嗰張 cap 圖係拎咗出嚟嘅。 佢咧有個 condition 嘅，佢就話按情況處理。 嗯， 喂，老實講，你唔會收幾百個999電話。嗱，初時盧偉聰就話幾百，跟住話20000多，你即刻派人去咪得咯？ 嗯， 仲邊個人打俾你啊？咁簡單嘅道理，大佬你唔好當我哋小學生先，唔好話小學生啦，幼稚園嘅級別你都即係不符合水平啦。喂，我今日 share 咗俾 Anthony 嘅尋日，我睇住你嘅元朗差館，因為好多市民咧去嘈緊嘅差館嘅時候咧，你個時沙走出嚟發脾氣散雜啊嘛， 係啊， 係嘛？嗰段片啊唔係好清楚嘅，都係一般市民影嘅。 啊， 喂，同埋你睇到啊。當日咧，其實除咗主場之外咧，唔係好多立場之外咧，唔係好多 media 咧係到現場嘅。咁而家係靠咩咧？ 喂，你唔好忘記，大家都有個手機喺手。 嗯， 就算你哋咧黑社會，你有冇發覺啊？影李漢文嗰段心領啦，甚至乎咧何君瑤嗰段 英雄， 英雄嗰段， 嗯， 全部都係你自己有影嘅。嗰啲角度啊，嗱、 啊， 我同 Anthony 去，啊、我同 Anthony 去到，肯定俾人揼咗啦。 系啊， 我点影啊？ 一定系自己有啦，即系喺度睇热闹啊！即系喂，其实佢哋都唔知丑噶啦，连口罩都唔戴噶啦， 即系话 点咩影咧？ 佢部分有啲人 啊， 系放呢啲嘢出嚟 啊， 放可能系放去自己个 group。 其实佢哋系大把鬼嘅，根本就嗰啲鬼啊，仲多过。 因为点解啊？嗱，虽然我唔真系唔系好熟黑社会嘅运作，所以我哋真系估唔到 啊， 因为我哋真系话晒都系正经人家。喂，黑社会系唔会打老衬噶嘛？就算喺监房里边， 系啊， 喂，我睇呢个《监狱风云》嘅咋，大哥。 佢哋系道德底线嘅，起码就系佢嘅教训，即系嗰啲强奸犯，即系佢觉得自己同强奸犯唔系同一类人嚟，亦都唔会啦，乱咁向呢啲妇孺啦就落手嘅。喂，你当日咁嘅行为咧，系黐咗线嘅。 唔系因为嗰个 order 好清楚，我要制造一个矛盾。 系， 而呢个系中联办落嘅。如果中联办唔落呢个 order 咧，差佬又好，林郑又好，甚至乎啲黑社会咧，都唔会够胆咁明目张胆嘅。 唔系，即系我觉得而家我系非常极度怀疑咧。 喂，你而家呢个变咗一个流民嘅政权， 嗰啲高级 警察嘅国家。 系啊， 唔系，所以其实大家讲咗咁耐嗰样嘢，只系想带出就系话喂，点解呢啲三粒花或者呢啲咁嘅散仔够胆死，直接走去怼阿小肥张，话佢问佢点解要道歉，入行咩代表佢哋？因为已经。呢、这個特區政府呢三司係冇能力代表佢哋啊嘛，佢哋係直接受到呢個何君瑤唔係西環透過何君瑤去到控制呢一個嘅黑社會同埋呢一班警察去到對付群眾啊嘛。 好簡單啫，喺第一節完之前，你而家就好似啲第三世國家、第三世界國家裏邊咧嘅軍人政權咁。 係啊。 即系话民人政府咧、啊，已经系不能够控制 呢、這个叫做系咩咧？叫做警佛治港，即系军佛嘅意思。即系你而家你警察，你当咗自己军佛。 即系话你嘅社会系点 啊？ 系透过边个好打 啊 嚟决定嘅？ 系啊， 你唔好讲话香港咩法治社会啊！ 我而家咁多意见，我睇下呢张相，哇！真系离晒谱啊！真系。喂，嗱，张建宗不代表我们。嗱，呢个我唔同你拗，我们没有错，支持八三中华儿女。嗰啲暴徒即系嗱，我覺得點樣嗱？點解阿張建宗即係會係即係辣興咗你咧？嗰啲你啲 friend 嚟噶嘛？你話我啲 friend 係暴徒係嘛？ 唔係，再加多一點， 佢哋中華兒女嚟嘅喎， 係喺元朗咧先至做得到呢樣嘢。因為點解咧？元朗嘅警察、鄉紳同埋黑社會咧係要互相依賴。即係相對我哋住開，即係所謂市區啊，就算係新界，即係沙田啊、大埔啊嗰啲，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是，因為佢係要透過呢一個嘅利益嘅網絡啊嘛，喺嗰、那個即係土地嘅問題上啊，丁權嘅問題上邊啊，細節我哋唔熟啦，但係佢一定要三方面咁合作咧，先至維持到個平衡。今次咧，佢哋嘅合作咧就唔係維持個平衡。喂，你係嚟係打鳩我哋啊？係普通人啊？ 係啊。 喂，如果呢一樣嘢係冇中聯辦嗰個李繼儀落 order 嘅咧，我切個頭都唔信。 唔係佢你有槍有炮，仲有埋政見，呢、這個唔係警罰係乜嘢啊？喂，大佬，你叫而家你係叫阿張建宗落台喎、啊？你話佢一日唔落台，一日唔向警隊道歉，全警隊同你勢不兩立喎、 啊？唔係啦，而家個狀況係咩咧？張建宗如果要維護自己權威嘅話，第一時間要炒盧偉聰。如果張建宗係連盧偉聰都炒唔到嘅話咧，咁其實呢個蛙變係已經成功咗㗎啦，係、啊、已經進入政變階段㗎啦。 咁好，喺我哋嘅角度，作為反對派嘅角度咧，咁你繼續分化啦。即係正如我哋上個星期，我哋都叫嗰啲差佬，喂，你唔需要為個政權嘅施政嚟孭鍋㗎。喂，我哋香港一個文明社會，我哋唔係靠邊個好打㗎。如果唔係，大家都去學泰拳啦，好似黑社會咁啦，大家去健身啦，使乜睇書啫？使乜準備節目喺度噏啫？喂，就係因為我哋嘅社會係用道理嚟說服人噶嘛？邊個唔識去做健身啊？邊個唔識去學功夫喺度打交啊？大佬，而家乜嘢世紀啊？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嚟㗎，你唔好行路打倒褪啊，大佬。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是林卓廷。